清晨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看到大家伙都来报道了哈，孙东林、踏雪寻梅、魏克先生、五四三四，大伙都来得早呀，这是新的一周了啊。 新的一周呢，我们在等待着周末中超比赛的重启，是吧？这一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比赛。 嗯，风来了，要大家注意安全。今天白天一直都在刮风，刚才您听到我们的天气预报了哈，大风蓝色预警中，一刮起风来呢，就会觉得比平时还要再低几度的这样的气温哈，所以骑电动车的朋友啊，在外面骑车的朋友都要注意多穿点衣服哈。啊，恭喜赵新彤，对南极，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赵新彤昨天晚上一直打到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哈。欢迎大家伙儿来做个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在1号全面启动了，将会一直到31号，一个月的时间，欢迎大伙儿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款，同时如果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的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也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 另外呢，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视频诉求即拍即传，到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呢，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诉求内容即刻转办，诉求的进度随时可以查询，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来体察身边的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 大伙关注的点也挺多的哈，曼联1-0赢了，新主帅上任开门红，拼抢也更积极了，给大红魔加油。有关注昨天晚上英超比赛的哈，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奥运天团访问香港上了热搜，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次活动里的一些有趣的片段哈。 WTT 世界杯决赛，国乒呢是连遭了败绩啊，包括在世乒赛上拿到冠军的王曼昱也是意外的无缘8强。 英锦赛斯诺克，赵新彤10-5战胜了比利时的选手布雷切尔，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 另外在这个滑雪项目当中哈，谷爱凌赛季首秀就夺冠，高难度动作创造历史，而苏翊鸣呢也是首进世界杯决赛就夺冠啊，创造了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历史。 霹雳舞世锦赛，中国队是全员闯进了32强，当然在没往后哈，再没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这也是一个精彩的亮相了。 女排超级联赛的全明星赛名单也已经正式出炉了。 何诗蓓的女子100米自由泳打破了亚洲纪录，而200米自由泳呢豪取跨赛季的17连胜。 中甲联赛方面，武汉三镇是2-1战胜了浙江，迎来了一波14连胜啊，就差一个积分就可以冲超了。 英超就像大伙关注的那样，曼联主场1-0小胜水晶宫队，朗尼克首战告捷。 K 联赛啊，有一支球队豪取5连冠，相信大家一说 K 联赛都会想全北现代哈、也是历史第9冠，刷新了纪录。 话题方面，昨天在体坛夜话的时候啊，嘉宾孟宏涛说了，说经过这个科学的调整之后，咱们也还是可以拿到该拿的分数。接下来世界杯预选赛，他说如果乐观的话呢，也可以拿到7分啊。然后咱们的两个主持人孟群跟林苑就很惊讶哈、所以他们也建议我说，今天早上咱们要不要再聊聊这个还能不能拿7分这事儿？我说可以啊，也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能不能这7分拿到手哈。 所以中文博大精深啊、你要有这个还和没有这个还，那就差别大了。国足能拿7分吗？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有机会，对吧？后面4轮咱再拿2分，咱就7分。国足还能拿7分吗？后面4轮要2胜1平， 对， 我觉得戏不大，戏不大都是努着说， 所以这是个乐观的说法哈，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刚才我们说到了奥运天团去香港访问的时候呢，苏炳添做了精彩的分享 啊。 他说，因为我小时候啊，还挺喜欢看香港的武侠小说，而他是用广东话说的哈，啊，没有这个语言的跨越。说最喜欢看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啊，《天龙八部》，那个时候我就深信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说小的时候呢，就梦想成为跑得最快的那个追风少年，所以他现在就跑了100米。 啊，那我估计他喜欢的就是《笑傲江湖》里面的风清扬和《天龙八部》里面的扫地僧， 嗯， 是吧？但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反正我对这个八个字印象最深的，还真不是小说， 嗯， 是那个功夫那电影，周星驰 哦，一眨眼是吧？看电影来的，所以我一想哈，在要不跟他伙互动互动，就是看哪本书哈，也曾经影响过您的成长哈。苏炳添是看武侠小说，您呢？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的情况啊。昨天呢是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正好也是赶上北京冬奥会倒计时60天这样的日子，所以呢有很多条这个有关志愿者的消息就冲上了这个热搜榜哈。 嗯， 比如说超过100万人申请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就一直挂在前面。那自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赛事志愿者启动报名之后呢，报名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了，近20000人将会投入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当中。 哎，另外呢，北大志愿者的冬奥日记也是冲上了热搜哈。有这样的一群北大青年志愿者，他们在冰立方助力冬奥的模拟考，北大雪燕将和所有的志愿者一起以热爱服务冬奥，温暖世界。 嗯，这是他们团队的名字哈。另外呢，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标准的站姿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北京交通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呢，数十位大学生冬奥志愿者呢，也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志愿服务的礼仪动作的学习。怎么站呢？标准的站姿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是头部像是被一根绳子悬起来，要目视前方，下颌微收，总之呢有各种这个标准的动作哈，大家也在勤于练习当中。 当然我觉得这个标准姿势啊，它分不同的志愿这个服务的 类别哈， 是吧？ 嗯， 你说你在这个颁奖仪式上，那这个标准站姿特别重要。 嗯 啊，你要是负责那个什么雪道平整， 嗯，就不能这样站着，不能站着， 穿着雪板您就上去了，是吧？ 嗯，晃晃悠悠哈， 哎， 嗯。 所以呢，就是志愿者真的是非常多的种类类别，包括我们的城市志愿者，是吧？有很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接触到他们。再有呢，上了热搜的就是冰丝带到底有多丝滑，是吧？这也是因为咱们的冰丝带作为速滑馆是亚洲最大冰面的速滑馆，到底呢是有多丝滑呢？ 嗯。 是不是得拿手摸摸，是吧？ 不仅是手摸，还上去出溜了一下哈。这新华社 叫什么？那个打出溜滑，嗯，是吗？ 对对对，新华社那个漂亮的女记者就穿着雪地靴，还真不是说滑冰的鞋，就普通的鞋上去出溜来着。 雪鞋滑冰， 哎，听听她的感受哈。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呢，这里将作为大道速滑项目的比赛场地。第一感受，这边的光线真的很好，因为四处都是白白的反光，就感觉就是这个光线柔和到觉得自己要融化掉了。第二感受呢，它这里并不冷，就是觉得很奇怪，它应该是冰啊，应该很凉啊，但是其实是暖和的，所以在真正比赛的时候，观众在现场看比赛的这种温度体验应该是很好的。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冰呢它可能是会有一些交错的那个冷感，会有一些裂痕，然后会有那个冰渣渣感，然后它这个完全没有，更像是一个亚克力的平面，非常的平整，很透明，很晶莹。那你往远处看就不觉得它是冰，哎，很有趣的是它也并不滑，就是我穿着现在的这双这个普通的鞋子站在冰面上，我是可以完全自如的行走的。这么漂亮平整的冰面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陈工，我看到您在测冰面温度 啊。对， 零下9度。 对，零下18度到0度左右的温度区间我们都可以调，比如说花样滑冰和大道速滑的需要的冰的温度就不一样， 冰的温度越高，然后咱们脚感反映出来的冰的软硬程度就更软一些。 我们会结合制冰师还有运动项目的一个情况，对冰面制冰系统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我们的系统能让我们在冰板里面的工业比较均匀，冰板下面布置了很多盘管，这里面都是走的二氧化碳的液体，通过它吸收一个热量，然后发生了一个相变。我们场馆的最大亮点并不只是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跨临界制冷系统，我们最大亮点是全冰面系统。 我们冰期也是我们保持我们这么大面积的冰让它不裂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冰期是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咱们家里装修那个刷墙的那个涂料，制冰的顺序应该是先做一层底冰再做冰期，对这块冰充满了信心。 我们期待运动员在我们速滑馆这块冰上能滑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我刚才看到北仙特别话说，那还得尝一口冰的感觉呀，那舌头是不是就粘上了？咱小时候是不是有时候有过这样的尝试哈？ 那得是那个外边学校里边那个冻的已经就上面见着霜的那个单杠， 嗯，舔一下试试， 敢拿舌头摸吗？ 这不能舔哈，这是这个有机会哈，尤其是在赛后，大家要是赶上雪季或者冰季的时候，有开放的这种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轻易别穿着雪鞋上，穿着冰刀吧。 嗯，穿上冰刀哈。那昨天呢，也看到大家关注到健康方面，北京超千家医院的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哈。目前北京有1410家定点的医疗机构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外省份的患者在这些医疗机构就医的话，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备案，就可以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也是非常的方便。 最近几天呢，咱们的奥运天团访港的消息都是一直保持在热搜哈。 是 12月3号的时候，内地的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呢是抵达了香港，进行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反正每一次交流活动的时候都能够给大家带来新意，包括当时打乒乓球的时候打3个球啊什么的，是吧？苏教授这8秒钟88步的步频啊等等， 到底踏多少步？我觉得他们数的肯定有问题，肯定还得多，那能数得过来吗？ 8秒钟差不多。 那3个小姑娘那眼睛都不够使了哈。28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位教练员，就像刚才说到了苏炳添啊、马龙等等哈，这些选手都去了。乒乓球选手马龙作为队长，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学子分享了自己参与竞技体育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也真是妙语连珠。 乒乓球比赛都是一轮一轮打，一场一场打，应该最大的对手是谁站在我对面，谁是我最大的对手，最大的对手也是我自己，不过最大的对手也是中国队，中国队谁都很厉害，中国人都会打乒乓球。在金牌和冠军之外，这20多年的运动生涯中，乒乓球教会我最多的就是如何面对输赢。作为竞技运动员，赛场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输赢，只有你抱着必胜的决心和努力，你才能走向成功。但体育教会我们的不仅仅只有输赢，还有在失败后重新来过的勇气，绝境处不放弃的信念。每次奥运会结束后，很多运动员都会被大家所认识，受到大家的喜爱。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我想偶像应该是火烛，是镜子，映照出心怀热爱梦想的你们和我们。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 当队长乐趣就可以平时教小孩，然后可以对年轻队员可以凶狠一点，这是我乐趣。 哇！ 当然队长可能有的时候承担的压力，有时候发言啊什么就需要队长来发言，这也激励我了，让我更加学习，要能够加强自己的知识。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们每个人都要自信一点。如果送给所有这些在校学生，或者送给我们所有运动员，送给我自己，我想说不要因为别人的好而忘记自己的好。 这些活动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有人说发现这个香港市民的普通话说的还真是挺好的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哈。 因为现在其实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对，香港市民谢沙妹今年已经73岁了，这位算老奶奶吗？不算太老的， 老大姐吧，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说，我就是马龙的粉丝，我要跟他说，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继续为国家打乒乓球，虽然已经33岁了，但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参加2024年的奥运会，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能够参加巴黎奥运会，我还能继续看他打球啊。 另外呢，就是百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苏炳添，他是最后一个登场，因为这个广东人嘛，所以他说话没什么问题啊，全程粤语交流非常的顺畅， 是 啊，32岁的年纪，苏炳添呢克服了伤病，实现这个大家都管他叫逆生长啊，向同学们分享了3点体会，说第一，只要每天训练都比其他人快0.01秒，那他们永远都不能和我比快啊。第二，要相信自己能做到，才有机会可能做到。第三呢，要时刻保持感恩啊，始终胸怀祖国。所以这个掷地有声的话呢，现场气氛就是很高涨。现在苏教授特别能带气氛。就包括这个在学校里面，上课是吧？给同学做那个示范，起跑的示范，啊，边上的同学都已经惊呆了。这次这个去香港也是，之前的那个88步、那个步频高步频， 对， 确实也是挺厉害的。 啊， 这一次呢，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一些目标，比如说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说是不是跑9秒82啊，或者9秒79？说肯定是这么想。每个运动员只要没退役，都会追逐自己的梦想，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而且还给大家伙普及了一下这个9秒83是什么意义？ 什么概念？ 咱们就知道这个9秒83是个成绩，但是这个成绩，是在历史能够排在第14位，所以真的这个成绩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了。 所以他说，你要想让我再往前跑，我肯定是够呛了，我跑不动了。 目标总是有的， 对， 是吧？ 当然了，因为 7分的目标我们也应该有。 哎，正好是今天我们的话题。 苏教授都说了，我要努力的突破9秒83。因为他自己内心深处真的坚信吗？他不一定坚信，是吧？ 知道自己的极限了哈。 哎，那国足能拿7分吗？ 说在科学的调整之下是有可能的呀。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个队里边也不太信。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目标吧，是吧？ 那就像苏教授学的一样哈，第二点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你只要有这个，你必须要相信自己能做到，你才有机会。你连这一点这个愿望憧憬都没有的话，那上了场那就是输球。 苏教授说，我现在还没有离开哈，因为什么呢？说我还想坚持。比如说年龄方面嘛，国内32岁的运动员确实还没有谁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我也想看看自己33、34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高水平，也可以给国内的更多运动员一些个借鉴吧。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自己，也是想探索一下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就百米来讲呢，很多欧美运动员其实在35岁左右还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我想在年龄方面我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 他可以去问问吕小军，是吧？吕小军37了 啊，吕小军也发言了， 对啊， 说来着 啊，人家都37了，举重史上年龄最大的奥运冠军啊，是吧？37能拿奥运冠军，我觉得苏炳添完全还可以继续再跑下去。 他这两位大神 时间里面，对吧？亚洲是肯定没人跑得过他，我觉得。 对 啊，军神就是吕小军 啊， 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已经37了，这个年龄很多人看来就是中年大叔啊，就我不知道对于大叔这个概念是怎么定义的 哦， 但是我依然年轻，充满了活力啊，也说了自己呢，每天像普通人一样走进这个健身房，每周，但是他进健身房跟咱们不一样，对吧？咱们都是，你看一个杠铃片10公斤，有15公斤、25公斤，再推个110公斤，可能就差不多了。人家说了，我每周举起的重量要以吨来计算，人都不以公斤计算，所以这个确实是能够拿到奥运冠军是付出相当多的。 他说也许我会坚持到40岁，如果你们在明年的世锦赛上还能看见我，你们不要惊讶啊，因为我还有可能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哎呀，吕小军军神啊，真是博得了大家的喜爱，大家也都说他的身材非常的美妙，是个美女啊。说到老将，还有四朝元老巩立姣也去了哈，是第3次来到香港。说之前呢去过一次，在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康复，还有一次是去参加比赛。 他也表示说，他老将了嘛，也希望后面能有接班人。我想真正找到接班人之后，我再安心的退役。退役之后呢，也还想继续为中国体育做贡献，把自己做好的同时，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铅球这个项目哈。 另外呢，包括国家游泳队的教练王爱民、击剑的奥运冠军孙一文、赛艇运动员崔晓彤，也是在这次见面会当中呢，做了非常精彩的表述。 在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走上举重台，吕小军就要让五星红旗升起，让《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就像军人走在战场上要打胜仗，吕小军走上举重台上就要捍卫中国的力量，要用挑战人类的力量极限方式为国而战，为国争光。 我取得的突破都源于国家的强大，我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恩于国家给予我的一切，正因为心中保持感恩，始终胸怀祖国，才可以等我燃起斗志，充满信心，坚定要成为中国人，为亚洲人争气的决心。 作为教练员，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定地站在运动员的背后，全力为他们保驾护航，共同携手实现为国争光的这种光荣使命。 我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带来积极向上、拼搏、奋斗、奋勇向前、追求卓越、敢于亮剑的精神，带动传递给两地更多的年轻人，希望能把我身上小小的倔强传递给奋发学习的你们，让它依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彼此激励，共同成长。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祖国在我心中，我与祖国共奋进。 我想起一个叫朱俊文的香港青年，他一年前向林郑月娥特首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在深圳和香港的界河深圳河上举办一场赛艇比赛。作为一名赛艇运动员，我特别希望能早一天到深圳河去参加赛艇的比赛，因为我知道那条河既是深圳的母亲河，也是香港的母亲河，那里面的每一滴水都能映照出我们中国赛艇人的心声。 另外呢，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将会在由这个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来共同举办，这也将是香港和澳门首次参与承办全国运动会，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来承办大型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所以这一次访港代表团的团长、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杨宁也表示了，希望借这一次，也就是2025年全运会的机会，让内地和香港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那至于下一届全运会香港会举办哪些比赛呢，杨宁也透露呢，香港需要什么项目全运会就安排什么项目啊。因为其实全运会的比赛呢，它对于场地的需求啊，它不像冬奥会或者说全国的这个冬季运动会要求这么高，它就是夏季运动会对吧，大家都熟悉的场地基本上都能开展。 特别提到说广东方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香港和澳门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完项目之后，剩下的就由广东来承办了，是这样的一个分工哈。 反正现在呢交通也特别的便利， 是 基本上这个大湾区就转场的话就不用太多时间，我记得好像就是坐个那个高铁有一个来小时就到了， 或者公路连接其实也不是特别远，应该哈。 运动员肯定不坐高铁，我就说咱们如果是到时候有机会，如果2025年 大家 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去赛场了， 坐还能坐船是吧？ 交通工具比较丰富哈。好，这是昨天的这个在香港的咱们奥运冠军的各项活动哈，非常的有趣。其中有一项就是大家听到了，刚才用粤语听懂了吗？听懂了咱们这个苏神的话了吗？苏神说了， 苏神的意思就是反正大家都挺好的啊，就我也挺好的。 苏神影响他成长的一本书或几本书都是来自于武侠小说啊，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成长过程当中对您影响的那些书。 刚才那段是说他喜欢的小说吗？ 不是，说的是为国效力。 我还以为刚才那一段就说的是，就是我要像风清扬和扫地僧一样，然后为中国拿更多的冠军呢。 那一段不是。接着咱们说说今天早晨哈英锦赛的消息。今天凌晨这个比赛呢，斯诺克英锦赛是在伦敦的巴比肯艺术中心结束了。24岁的中国小将赵欣彤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打了哈，凭借一杆破百、6杆50加的成绩，最终是10-5。 战胜了比利时95后的选手布雷切尔，这是他第一次能够夺得英锦赛的冠军，也是他的首个三大赛的冠军，首个排名赛的冠军。那么他可以拿到20万英镑的冠军奖金，同时也可以获得下个月的2022斯诺克大师赛的参赛资格了。 另外此前的赵新彤和布雷切尔一共是打过4次哈，比利时人是3胜1负，稍占上风。不过在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2021年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的时候，就是赵新彤获得了胜利。也看到像崔红伟也说哈，恭喜赵新彤，未来可期，小帅哥加油。 再来关注正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的情况。昨天啊，真是有很多冷门哈，像王曼玉、梁靖昆等多位中国选手呢，居然也都相继出局了。来听我们的记者沈彤的报道。 2021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与首日高歌猛进相比，昨天国乒可谓遭遇滑铁卢。女单世乒赛新科冠军王曼玉首轮就是以0-3脆败于中国香港队的头号选手杜凯芹。赛后王曼玉坦言，主要还是自己在比赛当中打得有些保守。 然后跟杜凯芹也是最近一次，也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打了，然后可能对于球路上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吧，然后主要还是自己打得不够好，还是有一些保守。 客观上讲，休斯顿世乒赛5天前刚刚落幕，舟车劳顿也让王曼玉赛前的准备和调整不够充分。 昨天吧，然后适应场地，我感觉还是挡板有一点晃，但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但是呢，今天没想到就每个球之间还有这个音乐，可能就是对于自己专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主要这都是客观原因，但是主要还是自己主观原因。这个困难准备，包括从世锦赛到这的转换，可能心态上面还是没有调整好了。 国乒男队的梁靖昆和林高远昨天同样遭遇一轮游，梁靖昆是以1-3不敌尼日利亚老将阿努纳，而林高远则是以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两人的失利也让国乒在男单下半区失手。赛后林高远表示，自己主动失误过多，一些战机球反而被对手轻松化解。 技战术上其实打的还可以，可能在一些自己可能感觉有数的球可能失误比较多，特别是在一些相持球自己还是处理不够好，有很多无谓失误都超出自己想象，有在比赛中想调的时候可能因为比分比较紧，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调过来。 不过男单上半区的樊振东和王楚钦发挥稳健，昨天分别是以3-0击败了韩国的郑荣植和英国名将皮切福德。不过赛后樊振东认为，由于本轮还是采用5局3胜的赛制，自己容错空间变小，第二局险遭对手翻盘。 1-0领先这个比分其实也非常微妙，如果能够扩大到2-0，可能自己这种优势就会更明显一点，但是如果打到1-1，整个比赛就会进入一个僵持阶段嘛，所以对第二局的争夺大家还是非常激烈。包括其实郑荣植在第二局我觉得发挥的也非常好，有几个包括也关键时刻有几个球自己也没想到，包括有一些运气吧，但是自己也做好咬到最后这种准备了，所以最后能够赢下来也是非常开心嘛。 王楚钦则表示，自己取胜的关键是在相持阶段做到有足够的耐心同对手周旋。 皮切福德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经常会给中国队的运动员造成非常大的困难。我觉得首先跟他打成这个局面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所以说还是在关键时刻不断的去耐心的去跟对手去并去纠缠。 女单方面，孙颖莎昨天是直落3局战胜了德国选手索尔加晋级8强。赛后孙颖莎表示，进入比赛状态快，发球抢攻的战术收到了成效。 今天是在新加坡的第一站 WTT 吧，然后一入场包括氛围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让我一下能入到比赛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吧。跟索尔加也是第一次交手吧，他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吧，而且也是一名左手。今天我觉得还是在发球上面得分还是比较多吧，然后自己好多算住的球也运用了多一些的正手。 而昨晚奥运冠军陈梦3-0淘汰东道主选手老将冯天威，王艺迪则是以3-1击败了日本削球好手佐藤桐，两人是会师女单半决赛。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中国队的常新月上场，他是中国队第一位站上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 2018年2月12号晚，平昌冬奥会跳台滑雪女子个人赛标准台比赛， 常新月今年是23岁，身高是1米58，这名运动员是来自于吉林省，过去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 1994年2月13号出生的常新月，绝对称得上是中国跳台滑雪的一轮新月。之前他凭借着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分站赛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夺得了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成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次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第五个出场的常新月跳出84.5米的好成绩，一举拿下85.3分，最终总成绩154.9分。比赛结束时，时钟已经指向0点。首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常新月，用第20名的成绩为自己送上了24岁的生日礼物。 很荣幸参加到就是冬奥会，我对我自己的每一跳都非常满意。现在我们做好自己，享受这个比赛，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学习积累经验，然后也能让我们以后更成熟。 常新月是吉林省通化人，11岁接触滑冰，2007年正式练习短道速滑，2010年转练跳台滑雪，3年之后加入跳台滑雪国家队。由于项目刚刚起步，加上训练场地不足，中国跳台滑雪没有能够拿到索契冬奥会的门票。经过4年的努力，中国跳台滑雪终于在平昌冬奥会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其实女子跳台滑雪也只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才被正式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目前冬奥会女子跳台滑雪只有标准台一个项目，男子则有标准台、大跳台和团体3个小项。 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喜欢、了解，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个项目。它是一种具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在2022的时候，中国女子跳台滑雪会让大家更期待，我们会做到更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点，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两个话题，国足还能拿到7分吗？哪本书曾经影响到您？ 反正说到国足拿7分的，我看到像笑笑爱天天呀，包括像奥斯卡迷弟呀等等啊，这都不大信啊。这个忙碌的闲人也说拿7分， 嗯， 这醒，没睡醒吧？啊， 俏也说拿七分可以幻想一下， 啊，幻想一下是吧？思雨说了，赢阿曼，赢越南，这不就六分了吗？ 对呀， 啊， 再平一场。 然后最后边又写句，怎么那么不信呢？ 8216说，没有了规划球员，咱这个水平也会降一个档次啊。全外援都什么叫全外援？全体规划球员。说都在的情况下，六场咱才拿了5分啊，这后四场我看看也就2分就差不多了。 7751说了，不止7分，啊，4场嘛，12分呢，啊，对，一共有12分可以拿是吧？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讨论讨论哈。第二时段我们从年轻人非常关注的新兴项目来说起哈。昨天谷爱凌在2021到2022夏季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伯特站的比赛中，184.25分的总成绩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创造了女子选手在自由式滑雪比赛中完成前空翻2周加转体4周动作的这个历史。 谷爱凌呢，在这次比赛的最后一跳当中是完成了前空翻2周加转体4周这个动作，成为了有史以来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第一人。这一跳呢，也让她的总分锁定在184.25分的高分，夺得了个人赛季的第一个冠军。法国选手泰斯勒杜和挪威选手约翰娜基利是分获亚军和季军。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呢，也是谷爱凌即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啊将要参加的一个项目。11月初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呢，就曾经完成过前空翻2周加转体4周这个动作。当时在训练的时候，也算是世界上首位完成这个动作的女运动员。但是之后因为训练的时候受伤了，所以就意外啊退出了本赛季之前的奥地利站师徒败战的比赛。所以昨天成功之后，他也很开心，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啊，说非常高兴，同时也赢得了最佳动作奖。这个动作吧，反正就是咱们只是看哈，还是要请业内人士给您分析分析。单双板兼修的滑雪达人叉队啊，做了一个点评。可能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在11月27号上个月，我们体坛音社不是有一个连麦的一个节目吗？当时他也是作为嘉宾来点评了冬奥测试赛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赛的决赛。所以呢，可能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对他还是比较熟悉哈，来听他的点评。 同样，艾琳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非常喜爱滑雪。她在11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南山玩公园一起比赛。当时她是获得了第一届南山双板公开赛的女子的冠军，只有11岁的年龄。然后我当时获得男子组的冠军。所以艾琳也是一位从爱好者，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努力以及专业的教学指导，一步一步变成了这样的职业的运动员。她在这次比赛中应该是第一次在大跳台比赛中获得冠军。他以前拿到过这个双板 U 型池的世界杯冠军，以及坡面障碍技巧的世界杯冠军。这三个项目其实都是最受欢迎最受关注的这样的自由式滑雪的项目。谷爱凌在比赛中呢，第一轮做了一个左侧转体的一个 Double Coke 1080 Safety Grab 这样一个转体的动作。Coke 类的动作就是指偏向轴的这样一个转体，1080是一个3周的这样一个转体的度数，同时还加上了右手抓右板的这样一个抓板动作，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完美。因为1080的这个难度在女子中已经是非常高了，但是对谷爱凌来说还是驾轻就熟的，是她一个非常熟练的动作。第一轮她会比较稳妥的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动作。因为大跳台项目除了难度之外，还是要看她的完成情况的。她在这一跳当中可以说又有高度，又有滞空，又有完美的身体的姿态以及完美的落地，所以得到了88.5的高分。然后第二轮他同样发挥出色，获得了90分的高分。第三轮他没有压力，直接开始使出自己的最大的绝招，前一段时间刚刚训练出来的一个世界上最难的女子的转体的动作，是右侧转体的一个 Double Coke 1440 Safety Grab 这样一个动作，比1080又多了360度的转体，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完美，可以说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他的轻松的掌握之中了。这也是第一次在世界杯比赛上有人做出过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谷爱凌这次比赛获得冠军，也是同样是一个实力的表现，也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上一站比赛谷爱凌因为训练中有一些轻微受伤，果断的退赛了。但是这一站世界杯，她就完美的演出了这样一场比赛吧。我们也期待她在奥运中的表现。我估计她应该是在奥运中会参加三个项目，包括这个大跳台，包括坡面障碍技巧，以及这个 U 型池场地三个项目。可以说这三个项目都是自由滑雪最新加入奥运的、最受年轻人喜欢的极限运动的项目。所以很期待谷爱凌能在我们家门口的奥运会表现出她应有的实力，帮我们夺得最有含金量的这几枚金牌嘛。大跳台比赛是在中国的首钢大跳台场地会举办，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在现场或者说这个直播中能看到她的精彩表现。另外两个项目坡面障碍技巧以及这个 U 型池场地是在云顶滑雪场，在崇礼区这个崇礼赛区，所以希望到时候能有好天气，能有好的场地条件，让我们看到中国的骄傲的这两名选手精彩的表现吧。 好看是好看，但是我看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你想转那么多圈特别容易摔呀。 而且那个大跳台啊，咱们看转播的时候你不觉得 站在上面看多吓人， 就是您得上去体验一下。就是我去看过，不是咱首钢这个，看过那个挪威的有一个大跳台，是上去看过，但是不是这个滑雪的时候，就是上去没有雪， 平常日子， 你就那个坡度从上往下看，都想想你让我滑滑梯我都不敢往下滑。 你还得做动作呢，还得翻好几个跟头呢。 对，那跟头肯定是能翻啊，那跟头把着的下来。只不过就是不知道自己能翻多少。 不是腾空的吗？ 对。 这是双板的哈，昨天单板这边我们中国的男选手17岁的苏翊鸣真是不错，两轮155.25分，头一回进决赛就拿了冠军，而且是总冠军啊，连续创造我们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历史的记录哈。 这个之前的比赛呢是苏翊鸣93分排在小组第一晋级了决赛哈，是第一位闯进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的中国选手。在这个决赛当中呢，苏翊鸣前两轮内转1800后手抓前刃，和外转1800抓板尾，拿下了85分和70.25分。第三轮呢发挥欠佳，但是依然是总分155.25分拿下冠军，并且还获得了1000个国际雪联的积分。综合两站的表现，拿下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也创造了中国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外转1800抓板尾这个动作，特别好看。就是第一个动作呢做得特别成功，就是抓前刃然后平转1800嘛，落地之后特别稳。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他抓这个板尾的时候有一个斩斧，就是那个板子是斜的，在空中那旋转的时候你就看着视觉效果特别好，但是比较遗憾就落地的时候手稍微扶了一下地，所以呢扣了点分，但是这两个动作确实是特别好看。 还是请插队哈，给咱们说说这俩动作哈。 其实我从很小就认识苏翊鸣，最早在单板青训营、单板迭代青训营我做教官的时候，苏翊鸣是第一期的学员，当时他才只有9岁，而且已经滑了4年雪，所以他是从非常小就开始滑雪，雪感非常的棒，而且他对单板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热爱，当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之后他因为演艺事业又去出演电影《智取威虎山》，在里面扮演小栓子的角色，但是因为出于对单板滑雪的热爱，他最终还是走上职业道路，专门聘请了这个世界冠军的单板教练来对他进行指导。经过了多年的训练，这次终于在比赛中突破历史性的夺得冠军。他第一轮的动作是做了一个 backside 内转的1800 Indie Grab，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几年前我在解说赛事的时候，在这个北京的鸟巢举办的费雪赛事的时候，当时看到最高难度是一个 Triple Cork 1440，已经激动不已，当时是一位日本选手完成的，可以说当时已经世界最高难度了。那他现在做到1620，再做到1800，甚至在训练中已经做出了1980这样的转体的动作，可以说是在技术层面上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运动员了，可能就差这样一次的比赛冠军来为他封神了。所以他在第一轮这个非常完美的动作做完之后，他也是非常兴奋，在第二轮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他的对手基本上都出现了失误，但是他在第二轮这个雪质雪况并不是很完美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外转的 1800，然后 tail grab 抓板尾这样的一个动作。正常来说内转和外转是两个方向的，每位选手可能有一个单独擅长的方向，比如说往内转他会做得更好，然后外转做得稍微差一些。但是苏翊鸣这两轮动作两个方向的转体都是1800度，而且不同的抓板动作，空中的姿态也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他在比赛中发挥非常的好。然后第三轮他已经确认了这样领先的地位，所以第三轮他会继续又尝试了一个更高难度的，也就是他在训练中做出来过的最高难度的外转的1980的动作啊，但是落地有一些失误，因为跳台的这个落地坡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不影响他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单板滑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之前在这个项目上从来没有中国人站上过这样最高的领奖台，而且最有含金量的这样一个项目，单板大跳台男子的项目，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骄傲。而他的对手像这个非常著名的单板选手 Max Perrott 呀，或者是这个挪威的小将 Marcus Cleveland 以及这个 Mons Rollin 都没有完成很好的动作，所以这场比赛苏翊鸣真的是实至名归，一战封神。 刚才我看到大脚星叔叔也在说哈，这动作特漂亮，就是苏翊鸣你刚才说那第二个动作。嗯，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冰雪运动员都在不断的创造第一，创造着奇迹。除了刚才说到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包括像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在欧洲集训这段时间呢，队员们参加了不少的比赛哈。像10月23号在瑞士的那站比赛当中呢，女子选手荣格还闯入到决赛当中，最终获得第8，这个姑娘也成为了首位在单板滑雪大跳台历史当中能够闯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开展不到6年的时间嘛，中国队在这短时间当中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 正带队在美国参赛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二部的部长李阳也表示说呢，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哈，项目的选材从一开始就对全社会来进行开放，从全国的范围当中选拔了当时一批14岁以下的适龄运动员，成立青年队来进行备战。同时呢，在2016年举办了面向全社会的所有人的这个全国比赛，当时苏翊鸣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崭露头角的。据介绍说呢，国家集训队还将在未来参加3站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来去争取积分，以确定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嗯，同样也是这个马上就要在巴黎 新项目 亮相的新项目哈。这霹雳舞世锦赛当地时间4号也结束了，我们4位参赛的选手在上午哈，当地时间4号上午的海选当中全部都晋级到了32强的小组赛，可惜的是没有能够再更进一步。最终是来自于美国的蒙塔尔沃和日本的一位选手叫亚由美福岛获得了男子和女子组的冠军。那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有首届的霹雳舞世锦赛在中国南京举行，去年是因为有疫情的影响所以就没办。同样呢，在去年国际奥委会也是正式宣布哈，霹雳舞就成为了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所以说这次赛事也是霹雳舞正式入奥之后的首届世锦赛。 嗯，反正我对这个项目呢，一直就停留在当年那个电影的那个时代。 也不知道什么样算好，什么样算一般是吧？ 对，什么擦玻璃啊，是吧？什么那个？ 我也不是特别懂。 不是触电，那叫怎么说来着？那个动作啊，反正小的时候看。 你会吗？ 看电影，电影里的老友啊， 你肯定不会。 另外的一个项目呢，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像滑雪啊，像霹雳舞一样，是年轻人非常喜爱的，就是攀岩。 对， 2021年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的系列赛啊，也是年度的总决赛，昨天收官了。刘佳、秦佩莹分别拿下了专业组男女个人年度总积分的第一名，这也是国内唯一以自然岩壁为主题的国家攀岩赛事的年度总决赛。自然岩壁就是 户外啊， 户外。然后呢，就跟爬墙、爬山那个， 对，这个线路你得自己设计哈。 它不像说有咱们 攀岩馆 的 那些岩点都是固定的，对，所以你要自己选。它可能还有一些固定的，几个点，但是上升的这个线路是你自己设计的，对。 我看过一个攀岩的纪录片儿，那个爬那个自然岩壁，确实挺刺激的， 是 啊。 这是新兴项目哈，之后就来说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这边不是说了吗？广宇说了，太空步啊，电船是吧？ 哦 啊，对，这都是过电啊，过电，对。 霹雳舞的这个术就是民间术语哈、啊。 对，这个俩人手一搭是吧？过电、嗯、啊。 接着咱说说女篮哈，女篮昨天已经是第十五轮了，五场比赛里，其中先说北京是63-80输给了东莞，其他像内蒙古106-55赢了浙江。内蒙古女篮现在是全胜成绩领跑，山东女篮是79-77两分险胜了山西，目前是10-1排第二。上海女篮是78-61击败了辽宁。另外还有一场比赛出现了伤情哈，江苏女篮是67-42战胜了大学生联队。比赛第四节的时候，江苏女篮的16号球员孙俪在投篮落地的时候踩到了对方队员的脚， 嗯， 这脚踝一下就90度弯折，这比赛赶紧就结束了。赛后医生确认说，这个伤情是脚踝脱臼、三处骨折、韧带撕裂， 嗯， 还挺严重啊。 加一个括号就叫崴脚， 嗯， 其实就是崴脚。咱平时 怪吓人的， 咱平时生活当中呢，崴脚也容易出现类似的状况啊。还是需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注意，像运动员做了这么好的保护，也绑脚啊，也带一些护具啊，都有可能出现。咱们平时的运动当中一定要做好运动保护，另外呢，增加肌肉力量，肌肉力量呢是对于自己保护最好的啊。这边的书豪现在就最近在增重嘛，书豪呢也是完成了注册，第二周的训练现在呢也已经结束了。林书豪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不是开玩笑，我已经增重了8.5公斤啊，出院以后就一直更专注的去感受打球的乐趣，最好的打球方式就是开心的打啊。12月25号的时候我们长春见啊，说听说那儿的烤串很好吃，烤串再好吃跟书豪说你也别出去吃， 嗯 啊，只要你出去吃了你就违反了这个赛区的防疫规定。 他也就这么一说。 对， 常规赛第一阶段北京是8胜5负、嗯、排积分榜第九哈、啊、我好想减8.5公斤，他增重了8.5公斤哈、啊、 他增重主要是以肌肉为主，因为毕竟在隔离期间呢缺乏一些系统的训练嘛、 嗯、 他真的还不是那种易胖的体质，你看他要不练的时候、嗯、他就很快的瘦下来，会有一批这样的这个运动员， 这种类型的运动员、 哎、你比如女篮的主教练张玉松指导，就是他比当运动员的时候瘦了， 嗯， 包括前两天看篮网队的比赛，史蒂夫纳什当主教练、 嗯、 那一头长发没有了之后，你看他也比他打球的时候瘦了。有一些 大多数人容易胖， 对，大多数人是不动之后容易胖， 嗯， 但也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训练是保证了足够的肌肉的强度、 嗯、 当他不练的时候呢，肌肉维度下来之后他就瘦了， 自然就瘦了嘛、嗯 嗯、不太容易胖的体质是吧。 对，上周呢排超联赛的第一阶段全部结束了，那天津女排是不败的成绩获得了 A 组的头名，上海女排是5胜1负的这个局分的优势排在 B 组的第一。接下来这些姑娘们要休息一周，在12月11号、12号，江门还要举办本届排超全明星赛。今年全明星赛是分成红蓝两队，每队14位队员，也是封闭比赛啊，有两场。全明星的名单也已经公布了，红队的主教练是天津的王宝全，蓝队的主教练是蔡斌，江苏队的教练。当然，因为我们北京女排的成绩不好，就没有人入选哈、啊，红蓝两队。 在红队当中呢，天津队的人比较多是吧，有6个人入选、嗯、比如说你像李盈莹啊、袁心月啊，辽宁队这边呢二传丁霞也入选了，山东队像王梦洁，广东的王一凡，上海的高毅等等。其实包括你看蓝队这边江苏也是4个人入选，吴梦洁、龚翔宇啊、刁琳宇啊等等。 嗯， 基本上就是国家队， 对 吧，分成两部分 打打对抗哈。 嗯， 羽毛球方面，昨天2021年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在印尼结束，丹麦名将阿塞尔森2-0战胜了泰国的选手昆拉武特，获得了男单的冠军。那因为陶田和格姆克提前退赛了，其实阿塞尔森在比赛中只打了一场就进了4强，退赛的选手太多了，我们中国选手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另外呢，2021年世界羽联羽毛球锦标赛在12号到19号在西班牙维尔瓦呢举行啊、但是2017年的冠军奥原希望是因为脚伤未愈，他放弃了这个比赛。这样呢，金狂不俗的山口茜成为了日本争夺世锦赛女单冠军的最大希望。在近期呢，也是取得了丹麦、法国公开赛的冠军、印尼公开赛的亚军。 并且呢，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羽联的年终总决赛里面打进了半决赛。 嗯，中国香港的女飞鱼何诗蓓上周末在荷兰进行的2021年国际泳联总决赛当中呢，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是50秒79破了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夺冠的。随后又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当中呢，以压倒式的优势获得冠军。所以她在国际泳联的比赛当中，这个项目的连胜纪录已经是跨季三个赛季，已经是连胜17场了。只有24岁，她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由泳这两个项目的亚军。那目前呢，她也是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短池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100米自由泳以及200米自由泳的长池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另外在围棋方面呢，2021年 CCTV 电视围棋快棋赛昨天呢是诞生了新科的冠军，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九段直白是击败了党一飞九段，首夺这项赛事的桂冠。 嗯，足球方面的消息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再给大家做介绍哈。今天是两个话题，哪本书曾经影响到您，还有就是国足在接下来的世界杯选赛当中还能拿7分吗？大家也可以看看啊，这是不是一个乐观的设想啊。 嗯，你看鹏说了， 嗯， 7分呢也并不是不可能吧。 嗯， 说只不过呢球迷媒体可以冷嘲热讽，但是呢希望国足自己不要放弃， 嗯， 加油吧。 嗯，是哈。 包括今天这话题哪本书影响大家，聊着聊着聊着就全都聊成电影， 怎么就跑那儿去了呢？ 对，所以说还是电影啊，看着这个节奏更快是吧。一本书，刚才我看到应该是托尼韦吧还是谁说这个今年这本书还差最后这 几篇， 哎， 啊， 说赶紧啊是在最后的时间呢抓紧读完。 嗯， 确实读书呢可能时间上相对来讲消耗的会更长一些。 嗯， 因为在读的过程当中要有思考是吧，而且呢也很难现在咱们拿出来特别长的时间去读一部大部头的书。 嗯， 电影呢2个小时，哎，很快这时间就过去了。 嗯，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啊。 嗯， 如果要是不能够这样长久的长时间的一边思考一边读书，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也是有相当的影响的。其实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啊， 嗯， 就是能看电影坐那2个小时的已经不容易了是吧。现在的孩子都是看短视频，5分钟， 嗯，坐不住啊， 2分钟，超过2分钟的他就给你刷走了， 他就已经烦了， 结束了。 嗯，燕林说了，以前看的是《月亮和六便士》啊，也是对他的生活曾经有过影响哈。 哦， 还有这个《跑步圣经》是吧？刚才有朋友在说哈。嗯， 还有5号线发了这个，这应该是加里森敢死队是吧？ 加里森敢死队的宣传画 啊，当年的海报 啊，格尔森队长 啊。 嗯， 另外这边还有说。大辉698说喜欢乔， 哦， 前男 电影 那个电影，啊， 所以都聊偏了是吧？ 嗯， 都跑到电影那儿去了。 而且你看，这不是这个霹雳舞这个海报出来了， 就你刚才说的霹雳舞， 嗯， 然后马上就有人来了是吧？ 对，啊， 嗯。灰太狼也说，谷爱凌这小姑娘人透亮，也挺爽快的，大气聪明， 啊， 漂亮。况且是咱们北京姑娘，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喜欢她。嗯。 嗯，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两个话题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咱继续说说，昨天那个录音我得给大家放一下哈。7分怎么能够算得出来赢谁哈，凭哪场 啊，算算这7分是怎么算来的， 对，怎么算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嗯， 一会儿咱接着说哈。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颗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寒效应显著，预计傍晚前后风力明显减小，外出活动请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山区北风强劲，不适合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0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算一算国足在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还能不能得7分呢？反正我们有嘉宾是比较乐观，说还是可以啊。再有呢，就是说说哪本书曾经影响到您。那么在今天的主咖上麦，首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正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天还是有一些冷门的。我们请搜狐的资深乒乓球方面的记者郭健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各位运动员的表现。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你好，郭健。 哎，主持人好。 来说说昨天这个各位名选手也出现了爆冷门的情况，是因为在世锦赛大家都太累了嘛，所以到这一站大家就觉得好像从身体上包括精神上有点不太适应。 对，我觉得昨天应该说是近期乒乓球界出现冷门比较集中的这么一天。无论是新科的这个女单的冠军王曼玉，还是像中国男线上面的年轻选手像连振坤啊，他们都先后输掉了比赛。我觉得如果说输球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就像您所说的，有一个世锦赛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休斯敦的世乒赛是29号刚结束，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的实力很强啊，都有队员打到了这个最后，大家肯定是所有比赛都结束以后，等于在亚洲时间大概30号的上午，其实所有比赛才结束。之后呢马上就从这个美国再飞往这个新加坡，这个时间到12月4号首轮比赛开打的这时间呢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短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整体大家看这个 WTT 的比赛，也可以发现它的无论是这种场地的氛围、赛制的一些比如说采用了这种5局3胜制，包括它的一些体育展示的一些内容，其实跟原本的这些像世乒赛啊，像之前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这方面可能也给这个运动员带来了小小的一定困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次新加坡 WTT 世界杯的决赛呢是采用排名和邀请制这两种方式，基本上呢都是世界排名前16位，或者是如果有顺延的话也是排位非常靠前的一些选手参加这个比赛。所以说大家实力相互间的实力呢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呢就综合这几方面来说，可能也是造成昨天相对来说冷门比较多的重要的这些原因。 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当然像强力选手还会继续向前冲击哈，更看好谁的表现呢？ 我觉得在女线方面呢，现在比如下半区呢，已经 有一条线上没有中国选手的，就是这个早田希那和杜凯琴这个四分之一的半区，但是呢另外三个半区其实现在肯定已经都被中国选手所这个包揽，包括像上半区的陈梦和王一迪将有一个碰撞，然后下半区这个四分之一半区呢是陈幸彤和孙颖莎的比赛将在今天举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因为现在世界杯决赛的这个赛程包括选手邀请的跟之前我们大家熟悉的那种传统的世界杯不太一样，之前呢是原则上呢只一个国家只能有两个选手参赛，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在女线方面男线方面呢都是邀请了很多世界排名靠前而不是仅仅以自己归属协会来定的这么一些运动员，所以大家看到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参加的中国选手都非常的多相对来说，所以我觉得有了这种可以说集团优势吧，整体上无疑还是无论男线女线都还是看好这些中国已经成名很久的这些运动员，比如像陈梦，比如像孙颖莎，比如像樊振东这样的选手，还是 今天看看樊振东跟王楚钦两个人哈，在男子方面谁能够更强一些哈，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当时比赛的这种节奏，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现场的这种比赛的感觉哈，跟国内包括其他的大赛的感觉不太一样，加入太多的娱乐元素也让大家有更多的分神哈。好， 是的， 谢谢分享，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各位选手的表现哈，再见。 再见。 刚才说了直接就转场了，从美国休斯顿一下就到了这个新加坡，四个男子单打的选手，五位女子单打的选手，一共是四天，所以说这个比赛也是蛮艰苦的，四天的职业大联盟年度收官战哈，所以打起来也是非常的辛苦，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哈。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乒乓球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底气是吧，就是我大赛的时候有包揽的能力，比如奥运会的时候呢我有包揽能力的时候我绝不手软，但是世乒赛的时候呢给你们留点念想 也行， 然后 带大伙一块玩， 其他的一些比赛的时候偶尔我们上演一出所谓的滑铁卢，让你们发现哎好像这个世界上只要你认真练你有机会击败中国选手啊，逗着他们玩，是吧， 让大伙儿一块玩，别到时候玩就剩咱自己了， 对，别把人家所有的这个希望全部都给毁灭了，别把人家的连窗户带门都给人封上， 对，这不是有人去参加这个在香港的访问活动了吗，有几个没去，然后呢再派年轻的选手去参加各种类别的比赛，让更多的人呢来认识乒乓球这项运动，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哈。 任何的比赛呢其实最大的兴趣就是在于获胜，就是 中国运动员也是可以被战胜的哟， 对，当他们永远看不到获胜的希望的时候呢 就没兴趣了， 这个兴趣就慢慢的就被消磨掉了， 对， 对吧，所以呢咱们也要是期待一下中国男足这七分， 对，有可能哈，怎么算出来的哈， 你看赢了越南之后啊，包括刚才有家里人说了，谁之前想过咱能平澳大利亚呢， 对呀， 平了澳大利亚之后哎心气儿又调动起来了，开始期待七分了，你说上来之后啪啪前六场比赛这个左边三下右边给三下是吧，后边这四场球呢咱肯定不期待了， 稍后一会儿我们再会连线杨天英哈，刚才有朋友说七分是不是杨天英算出来的呀，还真不是他， 天英现在非常冷静 没有那么激动是吧， 对， 一会儿咱们连线他哈。那在说这个连线之前呢还有几条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再快速浏览一下哈。昨天呢2021年的中甲联赛第四阶段梅州赛区的第30轮比赛中，武汉三镇凭借着奥格布的两个进球是2-1战胜了冲超的竞争对手浙江队，他们是豪取14连胜并列在榜首。那目前呢由于武汉三镇领先第三名浙江队有11个积分，所以他们接下来下一轮打平就可以冲超了。这个赛季浙江昆山、梅州客家、贵州成都荣城和武汉三镇是在最后的升级组当中，这个比赛在梅州赛区，目前排在前三的刚才我们说了哈，梅州客家包括武汉三镇还有同样距离冲超仅有一步之遥，他们身后呢还有这个浙江啊、成都荣城都是有机会来争夺附加赛的资格的。 其实另外呢就是现在中超风雨飘摇啊，也没准就是你拿不了第一你也能够被冲超，这所有的中甲球队在等另外，中国足协公布了2021赛季中乙联赛和中冠联赛附加赛的日程表，比赛安排在12月8号和12月12号下午2点钟。 中乙呢全部结束之后，青岛海牛和河北空府分别获得冠亚军，下赛季获得参加中甲的资格。那广西的苹果哈辽队和青岛的青春岛队分列三四名，他们将和中甲联赛的最后的两名一起参加冲甲的附加赛。前一段时间就是中冠方面也有一些争议，不知道这个足协方面调查的怎么样了。在保级组方面呢，泉州亚新和陕西勇士超越分别降入了下赛季的中冠联赛，绍兴柯桥越甲队和青岛红狮队将与中冠联赛的第五、第六名展开两回合的附加赛，总比分获胜者可以晋级中乙联赛，失利方只能够参加2022赛季的中冠的联赛了。 嗯，本周末咱们再来关注中超联赛哈。看到一个消息啊，也是这个记者盘点的，说随着泰安华伟升入到中乙之后呢，像山东队就有十支职业足球队了。山东省就有十支职业队了，算是中国足球的第一大省。说2022赛季，就是新来的这个赛季呢，至少有八支男足职业队，分别是您熟悉的泰山、青岛，还有就是淄博蹴鞠、青岛海牛、青岛青春岛，还有济南星洲和泰安华伟。然后呢，青岛红狮和淄博奇胜会二选一，两队争夺一个席位，从中超到中甲再到中乙，所以说呢，山东足球都会有德比大战。包括像女足方面哈，山东女足在女超联赛当中也是完成了保级，最后拿到了女超第六名的成绩。他们的女子甲级联赛当中呢，以山东理工大学女足为班底组建的青岛黄海山理工也是出战到了女甲联赛，首个女甲联赛的赛季他们也是圆满的结束了。所以无论从男足还是女足加起来，山东省现在是十支职业队，还是很厉害哈。 另外再关注一下欧洲足球哈，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朗尼克所带领的曼联，现在呢曼联进入到了朗世时代，第十五轮的英超联赛，曼联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弗雷德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曼联主场是取得了连胜，这也是朗尼克入主曼联之后的首场比赛。曼联呢继续排出了上一轮取胜阿森纳的首发阵容。据统计啊，朗尼克是第一位在英超首秀当中取得胜利的德国主帅啊，包括之前你像扎叔也没有取得这样的这个成绩啊。这是曼联在主场近234天里面首次完成零封。费迪南德也表示说呢，曼联本场比赛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防守也更好了。而在过去的10个主场，曼联都是有丢球，一共还丢了17个，这数还真的是不少啊。 热刺在主场3-0完胜了诺维奇，小卢卡斯和桑切斯进球，孙兴民又传射，热刺现在是主场3连胜了。 那在意甲方面呢，第16轮尤文图斯在主场2-0取胜热那亚，夸德拉多和迪巴拉进球，尤文呢是取得连胜。而在西甲联赛方面呢，西班牙人是客场0-1不敌巴列卡诺，卡弗雷拉是送出了乌龙，梅里达染红，而吴磊在这场比赛中呢进入了替补名单啊，但是没有登场， 没有获得机会。亚洲赛场昨天韩国的 K 联赛冠军附加赛第五轮，全美现代凭借着韩教员和宋敏圭的进球，2-0击败了济州联队，76分力压蔚山现代，他们获得了本赛季 K 联赛的冠军。全美现代目前呢是韩国职业足球历史当中第一支联赛五连冠的球队，获得9次联赛冠军，刷新 K 联赛夺冠次数。那之前呢是城南 FC 是以7个冠军曾经排在第二，同时呢争冠的对手蔚山现代非常不幸，连续3年都得的是亚军。 但是蔚山现代在亚冠的比赛当中把全北现代给淘汰了，然后输给了浦项制铁，就是打亚冠的这几支韩国球队呢自己国内的联赛排名靠前的是先被淘汰，踏踏实实打国内联赛就是了。再来看一看日本的 J 联赛，这联赛呢上周六也收官了啊。最后的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鸟居沙岩，伊涅斯塔所在的神户胜利船是以73分结束了赛季。这样呢，神户胜利船是拿到了赛季的季军第三名，获得了一个亚冠附加赛的资格，这也是他们队史在 J1 联赛的最佳排名了。37岁的老将伊涅斯塔啊，是和神户胜利船续约2年，下赛季有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继续和中超球队交手。而鹿岛鹿角呢压哨打进联赛前四，也是拿到了一个亚冠的附加赛资格。川崎前锋提前4轮夺冠，这是他们最近5年的第4次冠军。不过这个联赛的金靴呀，直到最后一轮才揭晓。32岁的巴西国脚达米昂和24岁的日本国脚前田大然最终是23球并列获得了金靴，这也是 他自己的第一座这一联赛的金靴。 嗯，这联赛两个人分享了金靴奖哈。 哎，上赛季这一联赛呢只升不降啊，二十支球队，这个赛季呢有四个队要降级，最后的是德岛漩涡、大分三神、仙台七夕和横滨 FC。德岛漩涡以 JR 联赛冠军的身份踢了今年的这一联赛一轮游，但是横滨 FC 降级其实有点唏嘘， 有点可惜哈。 对，因为横滨队中的这个老国脚三浦直良， 嗯， 也一直是这个队的算是队魂吧。 不过他说了，我没事儿，我还要继续找工作，54岁，我继续踢。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前锋哈，其实在这个赛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吉祥物了，只有一次出场踢了1分钟，显然就是一个精神支柱哈。 但是呢，他对于横滨 FC 的商业价值意义重大，就是很多的球迷都会去买横滨 FC 的球衣。 嗯， 就我有一件横滨 FC 的球衣， 就是冲他去， 就是印的三浦直良的号码和名字。因为当年虽然是我们的对手，但是你看54岁的高龄依然是坚持奋战在职业联赛赛场，还是能够跟随球队一起杀进这一联赛，就是到日本顶级联赛。 嗯， 尽管出场时间不多，但是能够跟上球队的训练和比赛节奏，这已经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了，表明了他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热爱。 嗯， 另外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视频，也传的挺多的。 嗯， 就是日本这联赛当中一个裁判退役了。 嗯， 就是最后的一场执裁吹的是谁呢？吹的是名古屋和浦和红钻的那场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两个队的队员是站成两排向当值裁判员来致敬。 嗯， 就是感谢裁判员在这么多年来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这个付出。 嗯， 包括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浦和那个队长真野智章， 嗯， 跟咱们国安也踢过嘛，他是踢中后卫，在这个裁判往出走的时候过去把比赛服脱了。 嗯， 当时那裁判那感觉啊，就是还以为真野智章要把衣服送给他的。 嗯， 结果真野智章把衣服往肩膀上一背，跟裁判说，是你看我在比赛过程当中脱衣庆祝，对吧？你得给我一张黄牌，这样这个裁判员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张黄牌，用这样的一个挺有温情的方式，给了真野智章。但是真野智章把衣服脱了之后，他那个胸前里面那个打底衫写的全都是对于裁判员感谢的话， 嗯， 就是还是一个特别温情的场面。 那真正的送给他的应该是这件衣服里边这一件哈，嗯。啊，这是咱们的近邻哈，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近况吧，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毕竟还有这个亚冠要踢哈。来看咱们自己的事儿，昨天晚上体坛夜话的嘉宾孟宏涛说了，国足经过科学的调整，接下来世界杯预选赛还是有可能会拿到7分的。 嗯， 啊，来听听他当时的表述哈。 来听听这个科学的调整，这个科学在哪儿？ 对。 实际上现在选择教练啊，大部分都是你既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你比如规定我在哪个节点你要有什么样的成绩进行评估，然后呢我再往下看。实际上现在大部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曼联任命的这个朗尼克是一个临时教练，给他半年的合同，但是人这半年让曼联如果拿一冠军，你好意思给他到期了以后就不用你了吗？所以呢成绩是第一位的。实际上我倒觉得有的踢，这个小组呢除了沙特队能力要更突出一点啊，其他的球队都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即便是实力突出的沙特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对吧？就是他更倾向于这个打技术、打冲击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问题。身高马大的一些球员他也害怕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真正的水平能踢出来，实际上亚洲人怕什么呀？外援嘛，所有的亚洲球队都是这样。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些球员都用好了的话，各自归位，对吧？战术对头，你抓住他的一些短板，哎，没准儿，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当然我这是我说的，你能够做到非常完美的这种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最后结果还真是很难讲。我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我觉得至少能拿到7分。 好，这就是啊孟宏涛的观点，至少能拿到7分，打沙特也不见得说非得是输啊，肯定也得打平啊，弄不好。 但你看那个孟宏涛老师最后自己也勺了一句嘛，我是不是太乐观了？说的自己其实也是底气不足的。 嗯，我们请天鹰哈跟大家来说说。你好，天鹰。 哎，小丽姐好。 嗯， 郑哥。哎，玉哥好。 哎，天鹰好。 嗯，刚才我们的嘉宾哈孟宏涛在昨天体坛夜话当中也说了，经过科学的调整之后，咱们后边再拿个7分也是没问题的哈。 最近呢，李霄鹏指导上任之后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哈。看到早上的消息说呢，有可能是外教，多名外教来辅佐李霄鹏李指导，这也是孟德兴老师的这个消息源哈。那来给大家说说，你觉得七分可能吗？还有就是李霄鹏李指导周围哈，需要怎样的类别的教练更好一些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啊，之前李铁的团队的时候啊，他的这种教练组的成员也是有将近十几二十名，就是教练组的成员非常非常多。有我们大家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往往一个教练身边吧有助理教练，对吧？有助理教练，其实还有他的各种团队，就包括有他的做这种分析的呀，做这种训练的呀，守门员教练呀，体能教练呀，然后还包括很多很多领队啊什么的，这个岗位非常多。 嗯， 就现代足球当中啊，由一个教练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分担了他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新的时候的，就是但是我们有一大问题啊，大家经常会说，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李铁时代，就是很多的工作感觉是没有人发挥出作用？就比如说哈，他的周围的新闻官，因为李铁时代也是有新闻官的嘛，对吧？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哎呦，怎么可以就是很多话可以这么就随便的说出来，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足球当中很多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其实说的话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他的战术目的啊，战略目的的哈，但很少有这种一拍脑袋就说出这么多话来的人。 嗯，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李铁时代不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团队，有可能团队不强大，但是团队配备的已经非常完备了。那么我觉得到了那个新的教练时代，到了李霄鹏时代，就是这个团队无论是怎么配备，是请了新的外教来啊，是请了新的外国人来啊，是请了新的高人来啊，一定得用他们。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教练啊，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主教练站起来站在场边，刚要指指点点的时候，这个时候身边就站起来一个助教，这个助教拿手堵住嘴，跟教练呢嘟嘟嘟在说两句，其实在说什么，就是因为教练在一刹那之间他会接收到很多很多信息，这个时候助教要从技战术上面，要从人员上面给教练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立用不用是在主教练身上，但是提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之前看李铁时代的时候，其实这种场面我们见的不多。我希望哈，就是未来的时候到李霄鹏时代的时候，李指导能够就是这种场面能够更多一点， 嗯， 真正能够把团队的这种战斗力啊，把团队的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嗯， 就是他身边是有很多高人，有很多高手的， 嗯， 但是要把这些人的力量要用起来，真正能够发挥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战斗力。我们要客观承认，任何一个单独的中国的主教练都不可能在这种上面做得尽善尽美，世界上谁都不可能。我们知道安切洛蒂的那个团队有三十几个人，对吧？极其庞大的团队，世界教练有三十几个人的团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主教练也要把心态放平和，也要把周围的人的力量能够用起来，真正做到团结是铁，不管团结是铁还是团结是销，团结是最关键的，团队的力量要使在一块儿。 嗯， 这是我觉得是团队问题啊。 首先团队是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提出应该有的这些建议哈，再有就是该采纳的时候得采纳，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 嗯 嗯。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觉得这七分咱能揣兜里吗？ 我觉得就是这回的这个中间的一段时间啊，包括联赛啊，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我们的这些规划球员，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哈，是都不怎么要打联赛了， 嗯， 就都不打联赛了， 休息了， 都休息了， 嗯。 这几个月的休息，我们知道你连续打联赛尚且不能保证你的质量。你真的回去休息，就靠自觉，靠你的这个自我训练，在体育场上跑跑圈，靠你跟着当地的足球队一起活动活动身体，我觉得就能保证你的高质量的水平。我觉得难度其实挺大的。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些规划球员啊，包括原来的阿兰啊，包括这个阿鲁西奥这些队员，其实本质上来讲，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比赛状态不足，他的这种体能不足， 嗯， 对吧？他在联赛当中他就打不满，那如果在训练长期不完整的话，那我觉得能不能打出更好的成绩，我真的是觉得还存在挺大的风险。我觉得七分吧，按照数学来看哈，按照我们的理论来看，七分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以规划球员为我们的进攻核心来说的话，那我觉得七分我们肯定拿不到。因为之前的中国队的比赛，大家都看到一点，中国队不是进攻差， 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不是进攻特别差的球队，我们之所以成绩差是因为我们丢球多。这个小组大家翻过来看，不是按照进球数排名的，是按照丢球数排名的，每个队的位次恰恰跟丢球数的这种位次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丢球能力不改变，就是就我们的防守能力不改变，而我们的进攻由于这种规划球员的这种离队啊，规划球员的这种训练不成体系再降低的话，我觉得中国队的成绩还不如上一个阶段呢。所以说孟老师说七分是吧，我觉得我比孟老师更悲观。 好，谢谢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关注哈，看看这个团队的调整，大伙儿再接着来讨论哈。谢谢，再见。 好，见。 还真是哈，最近他没有这么跟这个孟老师似的这么自信了。 也不是，天鹰他主要是这个护犊子是护咱国安，是吧？ 到国家队的时候就很谨慎了。 对，国家队的时候他还是一直保持着非常客观冷静的， 嗯， 就是看到国家队的一些 问题 不足， 嗯， 同时也看到国家队当中一些好的方面， 嗯， 对吧？ 刚才说到了哈，马德兴说了，说这次呢应该是由多名外教来辅佐李霄鹏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本土主帅加上外籍助手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在教练班子当中呢将会选用多位啊外籍助理教练，说是在这个周末第二阶段重启之后，李霄鹏也会去赛区来观看比赛，来看看国脚的这个情况啊。 另外呢，根据足球报所报道出来的最新的消息呢，之前中国队的叫防疫负责人戚军啊，很有可能会成为国足的新任领队，因为随着国足主帅的更替呢，国管部也是面临着变化的，原来的国足领队另有任命。那目前呢，中国足协也是上报了新的领队名单，在等待着上级的批示。之前呢，国家队这个代表团防疫负责人戚军很有可能是会成为新任的领队人选。目前呢，戚军还是中国足协战略规划部的部长，之前在女足奥运会预选赛和男足的世预赛期间，他都是防疫负责人。 刚才说的这个七分哈，关老爷说了，说如果咱要是有主场的话，那还真是可以拼一下七分呢。 有主场， 嗯， 主场打沙特，咱们唯一的一个主场，那就是在沙特的身上先要拿到三分，然后客场的时候呢，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是吧， 赢 越 南，越 南身上，再拿到三分， 对， 然后在这个阿曼联赛最后一轮客场再拿一分，七分。 为什么不说赢阿曼呢？ 还得赢阿曼， 赢阿曼，对。 那要是把阿曼咱都能赢了之后，那第一场咱再 超出七分， 咱再努努，再把日本赢了，十二分出现了。 乐乐乐说了，那我觉得不太可能，七分弄不好，李霄鹏、李指导是一个四连败的收场呢，因为也是啊，大家担心说这规划球员回不来的话，咱们这个实力整个就下一块哈。 这边和平使者说呢，用好规划球员，期待四场九分。不是没可能， 你看， 反正可能肯定是有， 嗯， 就是任何的一场比赛在踢之前，你都有可能拿到三分，对吧？但是呢，这只是存在着可能还有一个概率的问题。 对， 嗯， 说到影响自己的书，塞翁鲍威说了，我小时候经常爱看的是冰心的散文集和《平凡的世界》，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另外，大脚星叔叔他对于国足的后面的这个比赛呢，就是不输越南。这个是底线。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咱们对于球迷来讲呢，会拿国足作为一个调侃的对象，甚至之前我还是看了，最近又有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出来写说分析什么这个业余的球队挑战国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的，说的头头是道的在分析，但其实大家呢心里很清楚，业余的肯定踢不过国脚，但是这些国脚是不是达到大家对于他们的期待呢，也应该目前的中国男足的成绩还是没有达到，对吧？但是大家也很客观，知道现在的国足的水平，在整个的十二强赛当中定位是什么，你不管说期待，因为刚才有说拿十二分的也好，是吧？拿九分的也好，像孟宏涛老师说拿七分也好，大家就是这么一个期待，但是底线真的我特别赞同大脚星叔叔这个观点，大年初一的时候， 越南这一场， 咱打越南，这场就 是 绝不能输，是这个是底线， 奎托斯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数学、语文、英语系列，从六岁之后就影响了我整个一生啊，后来还加了好几本呢。这是您平时这个回想起以前上学的这些课本哈，印象太深了。 没有思想品德吗？ 他说以后又加了几本，那肯定有啊。 这

大家可以继续聊聊哈。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苏炳添说了，他小时候经常看武侠小说，觉得快那肯定是啊，为天下武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所以他就选择了短跑。哪本书影响到了您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 反正我是看《倚天屠龙记》，啊，这个到最后，张无忌在张三丰身边学的这个套太极， 影响到你了。 他就不是这个唯快不破， 嗯， 是吧？嗯。 刚才有朋友说哈，说这个我就爱听天鹰聊国安，夸得有理有据的，总能找到亮点。也有说天鹰说的对，这个团队再优秀，这个主教练的问题吧，你解决不了，国足也没戏啊。大伙儿反正有各说各的哈，您可以继续聊着。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一边聊着这两个话题，一边来关注哈，正在进行的有关相约北京的，这个怎么说？相约北京的系列赛事，还有哈跟咱们冬奥会相关的一些消息哈。不少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呢哈，说这个七分也好啊，十二分也好，还是九分也好哈。我们刚才说的说体育有没有课本，托尼伟说体育怎么可能有课本呢？但也有朋友说有过，说高一就有过。大脚星叔叔说的，那可能就是他们那会儿有。 你看七七五幺说现在体育课本挺全的， 是吧？ 挺厚的， 嗯， 就是。反正我们家孩子没有体育课本， 小学是不是还没有啊？现在， 反正我上到这个，我最后从学校离开之后，我也没见过体育课本是什么。 嗯、 老师那儿确实有， 老师那儿有， 老师那儿有， 咱们看不见哈、 哎。 嗯，好，那咱们就先来说说相约北京的赛事哈。2021到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的洲际杯比赛是在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圆满落幕了。共有来自于84个国家的，国内外运动员哈走进了这个雪如意的赛道。那么这些运动员对咱们的赛场有怎样的评价呢？相约北京，我来提问，来听徐真啊，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主体建筑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事物如意。跳台环形顶端、赛道剖面线形和底部看台与如意的曲线完美融合，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作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之一，也是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雪如意的丙申有两条赛道，分别是长度110米、落差135米的大跳台和长度106米、落差115米的标准跳台。在5号晚上进行的跳台滑雪洲际杯第二个比赛日，女子个人标准台的比赛结束后，获得第六名的中国运动员李雪瑶以云采访的形式接受了记者的提问。请您谈谈在雪如意的赛道上比赛的感受。 这次我们从国外回来，场地觉得特别的舒服，比国外的要舒服，而且我们这些女孩适应的都比较快，然后在这儿的状态也比较好一点。我觉得从这个驻滑道到这个着陆坡，这个坡度什么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挺舒服。可能最舒服的是心里吧，毕竟是自己家门口的场地。从昨天跟今天来看，是我这从今年年初开始吧到现在，因为我的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然后这次从国外回到这个咱这个雪如意，状态就开始往回回升。这两天的比赛，我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虽然不是那么太完美，但是自己觉得也过得去。 那目前中国队的备战情况如何呢？对北京冬奥会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这个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吧，还是要先把技术做好，然后找到最好的状态吧，在这个冬奥来临之际之前，我能找到最好的状态，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全力备战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现在这个队里的状态都很好啊，完了这个所有的运动员都挺积极的，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嘛，备战咱们北京冬奥会。 几位外国运动员也在采访中谈到了在雪如意赛道比赛的感受。男子个人大跳台的参赛选手罗马尼亚运动员米特洛凡表示，赛道很好，景色也很优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跳台滑雪的赛道，来到这里很开心，比赛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好。美国男子个人大跳台参赛运动员华尔肖表示，这条赛道很不错，外观很酷，他非常喜欢。 说到国足，华北小新说， 赢越南和阿曼，平沙特和日本最好的结果了，那就是刚才说到了七分的这种可能性哈。 嗯，对，基本他这赢越南阿曼平沙特日本就八分了， 再加一分哈， 对吧，两胜两平不就是八分， 平沙特或日本就七分就够了哈。嗯， 但这个就是前面这定语吧，就不太好，劲儿不太好拿。 嗯， 就是你叫什么科学是吧， 嗯， 科学 的调整， 调整， 对、 啊、那这个科学的调整，你只要赢了球，它就什么样的调整都是科学的。 还是唯成绩论啊， 对，就是如果你赢不了球，你怎么的这调整它都不算是科学，它总有你可以找到问题的地方， 嗯， 是吧。所以对于现在中国男足来讲，你就是能不能够，我觉得对于李霄鹏来讲，就是能不能够踢出来让最大公约数的球迷感觉满意的比赛内容、 嗯、 比赛状态和人员的使用，大家对于你的人员使用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疑问，但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理解你， 能够接受， 对吧，能够理解你的人员使用， 对， 那主要的就怕说你这一个换人换完了之后，绝大多数的球迷他不理解，他甚至都无法在想要努力理解的这个路上找到理解你的理由。 嗯，就像上场阿曼似的哈，本来咱是三分，怎么就变一分了呢？一换人， 就像这个踢得挺好的队员，你给他换下来的时候，他场上队员当中那种疑惑的眼神， 嗯，他自己啊，换我吗？ 这个你就很难理解了。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刚才也有家里人，因为一刷这个微信找不着了， 嗯， 提到就是李霄鹏指导呢，他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一个言论， 嗯， 所以相对来讲，他会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舆论环境，是吧？ 嗯、 啊， 坚持用山东话说啊， 哎， 环岛说了，拿不拿七分也得看咱规划能不能上，能上几个、 啊？ 你阵容完整的话呢，还真是有可能的；那阵容不齐整的话，那肯定是没戏的。 这边呢，7720说，否极泰来吧，咱先往好处想， 嗯， 先得敢想，然后呢，慢慢的再往这方向去努力。另外奥斯卡的迷弟也说，能不能把这个剩下的四场球当为23年亚洲杯热身呢？ 是啊，很多嘉宾也这么说呀、 嗯、说毕竟这个李霄鹏不是拉尔夫朗尼克呀、 嗯、 你不可能来了之后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 嗯， 无时无刻不在的，再说现在咱们回想啊，越南跟咱们踢比赛的时候，人家踢的其实可真不差。 是啊， 嗯， 尤其憋着这2月1号这一场之前，他们可都是零分垫底，你想能饶了咱吗？ 对啊，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人家追成2-2平，是吧？如果他们当时要真的就是接受在中立场地拿一分的结果，咱还未必最后能绝杀人家。 嗯， 所以呢，客场去打越南的时候，可以想见，这个比赛有多难。澳大利亚打越南的时候，日本队打越南的时候，在这客场都非常的困难哈。这边林芳倩则说了，哎，这才几天呀？ 嗯， 这咱怎又不长记性了？当时还认为3-0赢澳大利亚呢，是吧？那时候， 对对对、 嗯， 尤其是第一场比赛，澳大利亚跟日本这个，日本的输了那一场，输给了阿曼那场之后，咱们要打澳大利亚之前就比较的乐观，是吧？ 嗯。 啊、说这个水滴无形说了，如果要是没有规划球员，客场打越南，输面还是比较大的。要说其他的球队，你们就想多了，也是比较悲观的一个朋友哈。那哪本书影响了我呢？8740说了，说《10万个为什么》这一套书吧，让我有探索知识的海洋的发源地，没事儿就去看，没事儿就去翻。 嗯， 好，那接着咱们还是听听这个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的内容哈、啊。今天是有关志愿者服务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志愿者的微笑也成为了北京亮丽的名片。过去十多年了，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遗产已经升华为这个城市的信念和态度。如今呢，新一代的年轻人接过了志愿服务的接力棒，将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更自信的面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来展示奥林匹克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介绍。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

老铁说了，肯定能拿十分或十一分，或者是打平日本，其余全胜。 哦，打平日本，其余全胜就是十分。 嗯 啊， 就十分十一分嘛。他说， 十一分拿不了。 对， 十一分拿不了。 十一分拿不了。 对，十分或者十二分。 嗯，大伙儿挺逗的。然后光宇说，十万个为什么那里面有没有国足为什么老是输球呢？ 就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里边没有。 就老在看老在翻。 对， 有没有新版。这样大伙儿也是比较幽默哈。 嗯， 那我们再来看看延庆的中小学生啊，他们也是对奥林匹克充满了热情。八里庄中心小学呢，把花样滑冰作为这个学校的特色啊。来听我们记者李维给您做介绍。 在粼粼海坨的映衬下，坐落着一座朝气蓬勃、奋勇创新的学校。这是延庆区八里庄中心小学的自我介绍。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延庆和小海坨的名字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而作为海坨山下的小学，八里庄中心小学也有着越来越浓的冬奥氛围。在这里，学生不仅有着丰富冬奥知识的储备，他们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和课余时间进行了滑冰、说冬奥、写冬奥、画冬奥、冬奥灯彩制作等课程的学习。学校体育主管的副主任王伟京告诉记者，他们几个在海坨山脚下的学校还自发组织了海坨奥林匹克联盟校。 每年呢，就是有轮值主席，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进行大型的这个冰雪展示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吧，让学生参与，比如说对这个旱地冰壶啊，这个滑轮啊，还有奥运元素呀、桌上冰球呀，这一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目前八里庄中心小学的学生掌握奥林匹克和冰雪运动知识与技能的数量达到了90%以上，中高年级的运动技能水平明显提升。2020年10月，八里庄中心小学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定，并命名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同时，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提供的校园冰雪运动公益项目的捐款下，学校也开展了更有特色的冰雪运动项目——冰舞。当记者来到学校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们正在进行着冰舞的训练。体育老师卢爽说，他们都是每周三、每周五的下午，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进行滑冰训练，通过外聘的教练来进行授课。 在我去年看着他们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孩子们的训练热情都特别高涨，参与到轮滑当活动当中的热情特别的高，特别有兴趣。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区里的比赛，区里班举办的轮滑竞速赛。 去年12月，八里庄中心小学创编了一套冰炫灯运的冰上舞蹈，将学校特色的灯彩制作和冰上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扬了奋勇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王伟京说， 每年的区级艺术节都有这个舞蹈比赛、舞蹈展示，因为咱们延庆要承办这个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就想结合实际，结合这时事，这个编一个冰舞，然后把这个灯笼的元素加进来。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服装都是以灯笼为主，就给孩子做了一身灯笼的服装，然后包括灯笼的头饰。 八里庄中心小学多样形式的冬奥活动，让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参与其中，他们也从中感受着冬奥的乐趣。11岁的李畅就是学校冰舞队的一员，他之前有着不错的滑冰基础，再加上小姑娘又喜欢跳舞，所以就开始了冰舞的训练。李畅说， 我是在学校参加的训练，上课模式是课外活动时间，然后在学校或者是在冰场排练。就是如果要排练一个舞，会先在陆地上进行这个舞的一些动作排练和队形排练，让我们所有人的动作比较统一，然后而且非常熟练之后，我们才穿轮滑鞋或者是上冰场，再根据我们这些是综合的实力水平再调整一下舞。学完花滑之后，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改变。 今年上6年级的鲁思涵同样在学校练习花样滑冰。作为一个男同学，小伙子非常的坚强，尤其是协调性的训练很容易出现磕碰的情况。不过鲁思涵说， 我目前还没有受过伤，就是如果受伤了的话，我就会慢慢的扶着那个墙起来看，先检查下，继续坚持。我心目当中的冬奥精神就是永不放弃，敢拼搏，敢热爱。 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花样滑冰的少年，有的人还可以成为冬奥的小艺术家。11岁的郎博雅擅长绘画、书法和手工，他用手里的毛笔写下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也表达着延庆小学生对于北京冬奥会满满的祝福。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白旦曾经说过，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延庆区八里庄中心小学把奥林匹克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载体，正在努力把奥林匹克精神、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内涵融入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名学生的心中。 说到国足哈，看微博这边炸酱面吃锅条说了，李霄鹏拿不了七分，估计是挨四闷棍，这是个梗哈。 三闷棍、 哈， 四闷棍那就出锅了。 倪先生说了，奇迹出现，拿到12分 啊。 嗯， 这边呢还有家里人呢，意思是孙彦军说了，实力是决定场上的一切的，没有实力呢那就只有被幻想了，是吧？所以中国足球现阶段还是场上一场一场拼吧，咱们也就幻想一下，是吧？ 赵欣彤因锦赛夺得冠军，牛二也说祝贺小将赵欣彤啊，打得不错。估计昨天晚上这比赛可能有不少这个台球爱好者都在看哈，打得挺晚的。因为是过年，所以2月1号这一天呢，也希望国足的这个比赛千万别乱来哈，别乱踢，让咱们家里人心里不痛快哈。2月1号不知道那天咱们谁上班哈，赶上谁的班儿？ 对，这个大年初一的班是吧？看一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另眼看世界呢，说对现在的国足啊，大家要抱着平常，心来去这看待，是吧？平时学习就不怎么样的一学生面临高考了。知道这个要劲儿的呢突击一下，没准呢给个惊喜，是吧？有的呢就是心大，这个就是随他去吧，是吧？作为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为了差生啊毁了自个儿的身体。 气着了。队长说了，这时候还在算分的朋友都是热爱生活的人，明知道这件事儿啊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也要找理由自我安慰，给自己一个高兴的理由。明知道生活是残酷的，但是依然热爱它哈。 另外呢，关于这个书是吧？这边也有朋友呢，王健说了，我看过2002年出版的一本，就是关于神奇教练米卢的书，印象特别深刻。 零距离吗？我记得是那本书吧。 不知道是不是理想说那个零距离，还是有其他的，说从上任到小组出线都写的特别详细，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足球呢并不仅仅就是场上的90分钟的事儿，也并不仅仅就是场上那11个人或者这个球队当中23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不仅在足球这个领域当中，还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其实经济啊方方面面。 彬彬有礼说，期望值不要太高，你期盼越高这失望就越大，所以就平平常常保持这样的心态会更好一些。爱吃水煮鱼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我是不小心不经意看的，看完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就看完了，真是好看呢。现在真是难得大家能看到一个大部头的书一口气读完哈，有这样的毅力和坚持，年轻人就应该坚持这样读书哈。也有朋友说，大学语文的时候呢，我们老师让看的是《尤利西斯》，包括王蒙部长的《青春万岁》，这些哈都对生活有影响哈。好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早上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好的，咱们明天再见， 下次见。